哈利波特与密室第五章打人柳第十二集。 不会有多远了吧？ 又过了几个小时，罗恩声音沙哑地说，太阳开始沉到云层之下，把云海染成一片粉红。 再下去看一眼火车好吗？ 火车还在他们下方，正蜿蜒绕过一座白雪覆盖的高山，在云层下面天色要暗得多。罗恩踩住油门又向上升去，可是引擎开始发出哀鸣。哈利和罗恩不安地面面相觑。 也许他只是累了， 罗恩说， 他从来没走过这么远。 随着天空越来越暗，哀鸣声也越来越响，他们都假装没有注意。夜幕中亮起了点点繁星，哈利穿上外衣，尽量装作没看见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在无力地摆动，好像是一种抗议。 不远了， 罗恩不像是对哈利说，而像是对汽车说， 现在不远了。 他紧张地拍了拍仪表板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又飞到云层之下，眯起眼在黑暗中寻找一个熟悉的地面目标。 那儿！ 哈利喊道，把罗恩和海德威都吓了一跳。 就在前面， 在黑暗的地平线上，在湖对面高高的悬崖顶端，耸立着霍格沃茨城堡的角楼和塔楼的剪影。可是汽车开始颤抖并逐渐减速。 帮帮忙， 罗恩好言好语地哄劝着，并轻轻摇了摇方向盘。 差不多到了，帮帮忙。 引擎呻吟着，引擎罩下喷出一股股蒸汽。他们朝湖上飞去时，哈利不禁攥紧了座椅边沿。汽车剧烈地摇晃了一下，哈利瞥了一眼窗外，看见了一英里之下平静漆黑光滑如镜的水面。罗恩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关节都发白了，汽车又摇晃起来。 帮帮忙， 罗恩喃喃道。他们飞过湖面，城堡就在前方。罗恩踩下油门，哐啷一响，接着噼啪一声，引擎彻底熄火了。 呀呀， 罗恩在一片寂静中说，车头朝下一倾，他们开始坠落，速度越来越快，直朝着城堡的围墙撞去。 啊！ 罗恩大喊，拼命转动方向盘。汽车拐了一个大圆弧，擦墙而过，飞过黑乎乎的温室、菜地，飞到外面黑色的草坪上方，还在坠落。罗恩干脆放开方向盘，从背后的衣袋里拔出魔杖。 停下，停下！ 他抽打着仪表板和挡风玻璃高喊，可是他们还在快速下落，地面向他们扑来。 当心那棵树！ 哈利大叫，扑过去抓方向盘，可是太晚了。咔啦啦，一阵金属与树木撞击的巨响，他们撞上了粗大的树干，落到地上，车身猛地一震，变了形的引擎盖下面冒出滚滚蒸汽，海德威在惊恐地尖叫，哈利的头撞到了挡风玻璃上，鼓起一个高尔夫球那么大的肿包，罗恩在他右边绝望地低声呻吟。 你没事吧？ 哈利着急地问。 我的魔杖， 罗恩声音颤抖着说， 看看我的魔杖。 魔杖几乎断成了两截儿，上端耷拉下来，只有几丝木片连着。哈利刚想说到了学校一定能把它修好，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，什么东西撞上了他这边的车身。那股力量大得像一头猛冲的公牛，把他撞得倒向罗恩。这时车顶又被同样重重地撞了一下。 啊，怎么会？ 罗恩倒吸一口冷气，盯着挡风玻璃。哈利转过头，刚好看见一条像蟒蛇那么粗的树枝撞到玻璃上。是车子撞到的那棵树在袭击他们。 树干弯成弓状，多节的树枝猛打着车身上他能够到的每一块地方。罗恩叫道，又一根扭曲的粗枝把车门砸了一个大坑，无数手指关节般粗细的小树枝发动了雹子般的猛烈敲击，震得挡风玻璃瑟瑟颤抖。一根有工程锤那么粗的树枝正在疯狂地倒着车顶，车顶好像凹陷下来了。 呀、啊！快跑！ 罗恩大喊一声，使出浑身力气推门。可是就在这时，另一根树枝给了他一记狠毒的上勾拳，把他打得跌倒在哈利的腿上。 我们完了！ 他看着车顶塌陷下来，呻吟道。可是车底突然震动起来，引擎重新发动了。 倒车！ 哈利大喊，汽车嗖地向后退去。那棵树还想打他们，拼命用枝条朝迅速逃离的车子抽来。他弯着身子向前够着，几乎把树干都要撕裂了。他们能听见树根在嘎吱作响。 妈呀，真悬呐！ 罗恩气喘吁吁地说， 好样的汽车。 可是汽车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砰砰两声，车门弹开，哈利感到座椅朝旁边一歪，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他已经趴在潮湿的土地上。重重的响声告诉他，汽车把他们的行李也抛出来了。海德威的笼子飞到空中，笼门开了，海德威飞了出来，愤怒地高叫一声，头也不回地朝城堡飞去。然后汽车坑坑洼洼，带着遍体的伤痕，冒着蒸汽，隆隆驶进黑暗中，尾灯还在愤怒地闪烁着。 啊，回来！ 罗恩挥舞着破魔杖在他后面喊， 爸爸会杀了我的。 可是汽车的排气管最后喷了一口气，消失在视线之外。 你能相信有这么倒霉的运气吗？ 罗恩苦着脸说，俯身抱起他的老鼠斑斑。 那么多的树，咱们偏偏撞上了会打人的那棵。 他回头看着那棵古树，树还在威胁地挥动着他的枝条。 走吧， 哈利疲惫地说， 咱们最好进学校去。 完全不是他们原先想象的胜利抵达，他们四肢僵硬，身上又冷又痛。两人抓起摔破的箱子，开始往草坡上拖，朝着那两扇橡木大门走去。 我想宴会已经开始了。 罗恩把他的箱子丢在台阶脚下，悄悄走到一扇明亮的窗户前，向里面窥视。 哎，哈利，快来看，在分院呢。 哈利赶过去，和罗恩一起往大礼堂里看。无数根蜡烛停在半空中，照着四张围满了人的长桌，照的那些金色的盘子和高脚杯闪闪发光。天花板上群星璀璨，这天花板是被施了魔法的，永远能够反映出外面的天空。越过一片密密麻麻的黑色尖顶霍格沃茨帽，哈利看到新生们排着长队，提心吊胆地走进礼堂。金妮也在其中，她那头维斯莱家特有的红发十分显眼。与此同时，戴着眼镜，头发紧紧地竖成一个小圆髻的麦格教授，把那顶著名的霍格沃茨分院帽放在新生面前的凳子上。每年，这顶打着补丁又脏又破的旧帽子把新生分到霍格沃茨的四个学院，格兰芬多、赫奇帕奇、拉文克劳和斯莱特林。哈利清楚地记得一年前他戴上这顶帽子时的情形，他惶恐地听着帽子在耳边嘀嘀咕咕，等待帽子做出决定。有几秒钟，他恐惧地以为帽子要把他分到斯莱特林，这个学院出的黑巫师比其他学院都多。可后来他被分到了格兰芬多，和罗恩、赫敏以及维斯莱兄弟在一起。上学期，哈利和罗恩 为格兰芬多赢得了学院杯冠军，这是他们学院七年来第一次打败斯莱特林。一个非常瘦小的灰头发男孩被叫到前面，戴上了分院帽。哈利的目光移到了坐在教工席上观看分院仪式的邓布利多校长身上，他银白的长须和半月形的眼镜在烛光下闪闪发亮。再过去几个座位，哈利看到了穿一身水绿色长袍的吉德罗·洛哈特，最顶头坐着身材庞大、须发浓密的海格，正举着杯子大口地喝酒。 等等， 哈利低声对罗恩说， 教工席上有一个位子空着，斯内普哪儿去了？ 西弗勒斯·斯内普教授是哈利最不喜欢的老师，而哈利碰巧又是斯内普最不喜欢的学生。斯内普为人残忍刻薄，除了他自己学院斯莱特林的学生以外，大家都不喜欢他。他教授的是魔药学。 也许他病了， 罗恩满怀希望地说。 也许他走了， 哈利说， 因为他又没当上黑魔法防御术课教师。也许他被解雇了， 罗恩兴奋地说， 你想，所有的人都恨他。 也许， 一个冰冷的声音在他们背后说， 他在等着听你们两个说说为什么没坐校车来。 哈利一转身，西弗勒斯·斯内普就站在眼前，黑袍子在凉风中抖动着。他身材枯瘦，皮肤灰黄，长着一个鹰钩鼻，油油的黑发披到肩上。此刻他脸上的那种笑容告诉哈利，他和罗恩的处境非常不妙。 跟我来， 斯内普说。哈利和罗恩都不敢看斯内普，跟着他登上台阶，走进点着火把的空旷而有回声的门厅。从大礼堂飘来了食物的香味儿。可是斯内普带着他们离开了温暖和光明，沿着狭窄的石梯下到了地下教室里。 进去。 他打开阴冷的走廊上的一扇房门，指着里面说道。他们哆嗦着走进斯内普的办公室，四壁昏暗，沿墙的架子上摆着许多大玻璃罐，罐里浮着各种令人恶心的东西。哈利此刻并不想知道他们的名字。壁炉空着，黑洞洞的。斯内普关上门，转身看着他们俩。 啊， 他轻声说， 著名的哈利波特和他的好伙伴维斯莱嫌火车不够过瘾，想玩个刺激的，是不是？ 不，先生，是国王十字车上的隔墙，他…… 安静。 斯内普冷冷地说， 你们对汽车做了什么？ 罗恩张口结舌，斯内普又一次让哈利感到他能看穿别人的心思。可是不一会儿，疑团就解开了。斯内普展开了当天的预言家晚报。 你们被人看见了， 他无情地说，并把报上的标题给他们看。福特安格里亚车会飞，麻瓜大为惊诧，他高声念道， 伦敦两名麻瓜确信他们看到了一辆旧轿车飞过邮局大楼。中午在诺福克，赫蒂·贝利斯夫人晒衣服时，皮博斯的安格斯·弗利特先生向警察报告，一共有六七个麻瓜。我记得你父亲是在禁止滥用麻瓜物品办公室工作吧？ 他抬眼看着罗恩，笑得更加阴险。 哎呀呀，他自己的儿子